但係 N 字因為嗰個第一節太長，我而家我哋即係去 upload 嘅時候，我哋可能都 break 佢兩橛啦。阿朱麟，你講一講蓬佩奧今日講啲咩嘢？ 哇！首先咧，蓬佩奧佢成個演講啦，佢成個人係定個台又，亦都係非常之即係好容光煥發、意氣風發咁樣，係完全冇一個好 worry、好擔憂 冇要計喺度揾緊工嘅感覺俾大家。 冇啊，絕對冇啊！但係佢發表演講嘅地方咧，亦都係非常之值得大家注意嘅，就係叫 Reagan Foundation， 係啦，即係列根。列根基金，咁列根總統就係好出名啦，佢就係一個 end 咗即係將一個冷戰終結嘅總統啦。咁而且咧，佢喺一個演講裏面，佢不忘咁樣提到哦，今日我喺度演講都有另一個含義，就係當年列根總統不懼艱辛咁樣去結束咗呢個冷戰，但係今日我哋仲係不斷咁受到共產中國嘅威脅，全世界。共產中國佢就將佢個即係爪牙啦，延伸到全世界每一個範疇，世界事務裡面，仲要更加喺啲全球國際組織上邊咧，發揮佢個爪牙作用，威脅住自由世界嘅安危。咁其實Pompeo 佢今日都仲係咁樣講，代表第一我唔覺得呢一個。總統選舉啦，對一個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咧，會有很根本性的改變。就算是拜登贏了，因為就算拜登贏了，如果睇翻即係佢好熱門嗰啲國務卿啊，好熱門嗰啲國防部的人選咧，佢哋都是比較強硬。 我再解釋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就是、因為咧，當初佢上台咧。佢主要係佢自己嗰個控制係相當之強。佢譬如佢唔同 Clinton 咧。Clinton 因為佢冇錢，佢好多時要借問人借錢啦，或者要啲捐獻啦。咁佢咧就好多時即係上咗台之後要做酬庸，係嘛？譬如要特赦某啲人啦，或者點樣？咁奧巴馬就好少，因為佢個籌款嗰個能力相當之強。咁但係咧，你睇到就係佢因為係一個比較 green 啊，佢即係一個比較即係係長期做喺嗰個參議院嗰度。冇實質嘅一啲嘅行政嘅經驗，咁佢係好依靠身邊嘅人嘅。咁嗰啲人其實係有一定相當之強嘅政策上嘅影響力，尤其是喺金融方面啦。即係佢唯一嘅建樹就係奧巴馬 care， 但係而家即係當出面啲法浪嚟啦，就要入禀法院嗰度要即係 取締佢咁樣 取締佢啦。 但係拜登講到明話會擴大奧巴馬 care， 咁即係大家鬥氣啊！呢個問題就。但去到即係拜登嗰個情況，亦都同即係之前 Clinton 嗰情況一樣啦。就係佢長期就係做參議員，咁亦都睇佢係冇即係唔係夠好有，即係唔係好夠錢。所以佢本身嗰個酬庸咧，譬如話佢不同嘅勢力咧喺佢身邊，譬如個內閣入邊咧，一定係角力嘅。即係如果講譬如 Bernie Sanders， 即係一個極左嘅，咁如果做勞工部長或者甚至係 Elizabeth Warren 要做嘅話，即係可能喺金融方面佢。Elizabeth Warren 就因為佢專長嚟嘛，就有一定嘅影響力。咁佢係咪要酬庸俾啲人？外交政策上嘅佢自己雖然就做好多中國生意，但係問題就係後邊嘅人有冇人就要即係 jockey 啊，即係要攞呢啲位咧咁樣。咁所以佢個成個嗰個政策本身嗰個制約個程度相當之強。佢完全唔似當中啊！我而家個人做即係我要做咩做咩，有飛有王我咩？即係當中嚟喎。但係拜登就唔係呢個情況，甚至我懷疑一樣嘢就係 佢好 puppet 咯。依家我有個諗法，佢其實係咪真係特登係捧阿拜登出嚟？因為拜登本身喺奧巴馬時代係積累咗光環啦。但係第二要見到佢，要你啲老人痴呆嘅疏疏地嘅， 同埋你冇咁多精力噶嘛。 係啊， 即係你去到你唔似 Donald Trump， 即係佢同你話你睇佢呢排真係砌足同你砌日日同你砌足噶嘛。咁 Joe Biden 咧就未必係咁樣。咁所以我懷疑一樣嘢就係其實真係揸莊咧就好可能係個副總統。咁啊，睇下個副總統點樣去發揮個影響。但係問題就係邊啲位擺咩位咧？佢絕對唔可能似 Donald Trump 嘅，佢唔可能好似 Donald Trump 琴，即係今朝早我炒 Q 咗個國防部長，係有人統向佢做嘅。所以 Donald Trump 都好一人話事。 係啊，佢一人話事。所以我有一個睇法就係話咧，而家係邊個鷹派咧，其實多餘。即係 Mike Pence 啊，或者 Pompeo 嗰啲。即係佢當然有自己睇法，我亦都相信係比較。 但係佢哋係聽 Trump。 但係最嬲尾行到尾，佢都係聽 Trump 噶嘛。 係啊， 聽 Trump 嘅話。 係啊，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大家想 predict 一下 Biden， 真係 touch 到下， 上到台之後咧，即係佢嘅對華政策對香港政策會有啲咩乜嘢變化？唔好淨係睇拜登佢自己，我哋更加落嚟，因為依家即係啲傳媒就吹捧就話啊拜登嘅贏㗎啦咁樣。好啦，咁 in case 你贏咗，拜登贏咗，咁佢啲內閣成員係點咧？因為如果講話拜登佢係咪真係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樣，利用自己嘅影響力咁樣好？非常之好 boss 咁樣去影響 我話我話邊個做邊個做，我炒邊個就炒邊個。 同埋我個政策方向係咁就係咁咁樣，即係我諗 Biden 可能冇呢個能力啦。 嗯， 但係佢冇呢個能力，但係佢嗰啲馬係會點咧？佢啲馬仔，例如佢嗰啲即係國務卿啊，同埋嗰啲勞工部長啊、農業部長啊，佢哋有啲乜嘢政策？例如嗰啲農業部長，新嘅農業部長仲係唔係真係咁favor 呢一個對華，即係對中國嗰個關稅政策咧？咁啊，頭先我睇咗幾個，咁有一個人選咧係唔 favor 嘅。 嗯， 咁樣係咪會意味住即係從中國嗰個貿易戰，即係例如喺大豆上邊咧，就會抽身而去，即係會有所減輕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咧就要係咁煲阿 Biden 佢嗰啲內閣成員嗰啲取向 profile 啦， 佢哋嘅 profile 呢個就係我哋未來香港人咧呢一個月要做嘅嘢啦。咁樣咧就可以慢慢咁定奪到摸到究竟佢對香港同埋對華政策嘅改變會有幾多啦，同埋係會有邊一個方向上邊一個方向同埋邊一個指標性上面嘅改變啊？但是就話講翻，我哋其實應該翻翻嚟呢個 speech 嗰度啦。個 speech 咧， 即係好簡單嘅。你睇翻呢個網友係有個 transcript 喺度嘅，逐字記錄喺度嘅。 佢有個 transcript 啦，呢一個就係呢一個係國務院啊，國務院嘅係啦 ，Department of State 啦，國務院嘅網頁啦。但係咧，如果要擴即係擴闊翻呢一個 speech， 佢講咩咧？我可以覺得就係阿 Pompeo 佢仲係將中國放喺頭一位嘅即係對手上邊啦。佢對於俄羅斯都係有楞啲嚟講嘅，但係就係冇同中國咁多，因為佢幾乎係每一段啊嚇呢一個 speech 由中間開始，因為入正題啦，入到正題之後咧。見到幾行咧，隔幾行就會有 Communist China、Communist Party China， 咁佢出現嗰程度係多過莫斯科好多，咁就意味住係啊，咁我都要交貨，即係交貨俾歐洲，交貨俾民主黨，所以都要講一講 Russia 啦。但係嗰個目標，主要個目標仲係 China， 咁就要睇下啊 Pompeo 啊，就睇個樣啦。咁佢個樣睇落去咧，又好非常之氣定神閒咁樣。啲記者 即係起碼冇失眠啦，呢幾日 冇係啦，仲係好精靈嘅，數口中係好精啦，轉數仲係好快，所以就真係證明佢真係都幾輕鬆。佢都唔係咁 worry 去擔憂佢未來嗰個前景，所以係睇唔到佢面上邊有 confuse 嘅。但係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代表住即係現今美國行緊呢一個？Let's say Trump doctrine 啦，呢個對華政策好有可能會延續落去咧。呢、這個我又覺得大家可以即係，大家又唔可以抹殺呢個可能性喎。就算係民主黨上咗台，因為就係話呢一個，如果係呢一個，即係呢一個 doctrine， 如果係 Pompeo 佢就係揸旗嗰個經手人啊，係咪咁講？定係經理啦？佢係一個政策嘅經理嘅話，其實到下一屆嘅總統咧。就算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喺成個國務院裏面都會有好大嘅 consulting power。 嗱，你應該咁睇嘅，就佢有一句説話都即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就話咧，佢好有信心咧，呢、這個特朗普嘅 second term 添啊，仲講 第二任咧就好順利去，即係 We will have a very smooth transition to 即係好順利去 交接到 啦。咁呢個問題咧，咁佢嗰個潛台詞就係話佢。認為特朗普會贏得今次選舉啦，咁但係我覺得喺而家呢一刻我冇睇唔到證據，真係話俾大家聽就係特朗普揾咗一啲好硬淨嘅證據同理由，可以推翻現有嘅結果，除非個點票係出現一個好劇化嘅改變，就係、是、點票之後發覺原來佢贏咗嘅，咁佢梗係唔會再搞呢啲嘢啦，係咪？佢贏嘅梗係唔會搞啦，咁所以我覺得 Pompeo 咧係基於一個即係。佢一定要做呢種咁嘅姿態，去令到共和黨嘅支持者要個心好定。因為定嘅意思係咩？就係跟住落嚟咧，佢哋會做好多嘢嘅。其中一隻聽講嘅就係呢個禮拜六咧，佢哋會上街嘅。 就阿 Donald Trump 會出嚟嘅，就是、造成咗一個印象，就係、是、佢有一個民間支持喺度。咁咧嗱，入邊咧其實有好多細節咧，我哋要去講俾大家聽嘅。而家我 highlight 咗呢段咧，就係話咧，國務次卿佢跟住未來呢個日子咧，佢喺20號啊，佢會同台灣進行一個對話。就嗰個對話本身咧，就係呢個美國駐台辦事處。咁睇落去咧，好似係佢淨去添啊，即係可能去訪問台北嘅。咁換言之咧，就係喺蔡英文佢去祝賀拜登嘅時候，蓬佩奧都冇因為呢件事要去即係停咗同佢台灣邦交， 同佢一齊 split。 咁呢個係講緊一樣嘢，就喺呢個月入邊咧，嗰個政策上邊嘅延續性咧係冇改變。 係，起碼11月啦。 起碼十一月。 同埋我有即係我聽完佢嘅 speech 之後咧，我喺度諗，即係 there's no 啊，即係個 transition 會好 smooth 啦。佢咁講，即係個過渡交接去。川普的第二任期會很順利的咁樣，咁 即係佢真係話我 係啦，佢咁講。 如果 Donald Trump 做，我繼續一撈咯， 係啦。又或者可能佢已經，尤其是喺外交政策上啦，因為其實即係 Pompeo 佢係做的，而且確佢係即係主打嚟嘅，喺一個特朗普外交政策上。但係佢會唔會係意味住我已經留咗好多 legacy， 好多資產喺度咧？就算係下一任。邊一個做美國總統都好啦，佢都唔可以喺呢啲政策上面喐太多。 呢個有你理由喺度噶嘛？因為譬如話你講緊係阿拜登佢啊，我上場我推翻手咗，咁你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你嘅盟友化嗰樣嘢，就原來美國政策冇連續性嘅，即係邊個上台就完全成。咁喂，咁我點同？咁呢四年就你做啫，咁成日未必係你做噶嘛。就算係你個副總頂上，可能佢都又推翻曬你以前啲嘢噶嘛。所以阿拜登去講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唔係太成熟嘅。即係雖然以我一個咁行外人啦，我覺得唔成熟嘅原因就即係大家都唔需要太執著啦。但係我嗰樣就是、喂，你上一任做咗，你係咪即係一個轉身全部將佢推翻曬咧？ 其實 咁人哋有個問題噶嘛。咁今日你做啫，唔係你做嗰時，咁我又要同即係又要準備一樣嘢，你 U turn 過 啊？ 係咪啊？ 同埋就話，就算係 Donald Trump 啦，佢都係上咗台之後我見到佢上台之後嗰一年咧，其實佢嗰啲外交政策，佢係冇一個好指標性嘅改變嘅。有好多時候咧，即係奧巴馬留低嗰啲，唔好講話爛攤子，因為奧巴馬留低嗰啲方向咧，佢都要繼續行。但係佢就係逐個 column 咧就去變。係， 佢唔會話講乜啫，咩即係點解咧？因為最核心問題即係喺阿蓬佩奧佢之前，佢喺個大選之前，佢出去做咗咩？就係佢推嗰個亞洲嘅小北約。係，即係有啲已經落咗答噶嘛，譬如印度已經落咗答噶嘛。喂，咁你而家咪重新傾過先，係咪啊？咁嗰個問題就好嚟咯。喂，咁好多俾你跣低噶嘛？譬如俾你做咗跣，如果真係有陣時俾你跣得最金嗰係越南啊。 係啊，咁嘅話到時候越南可能佢就唔再將美國視為一個可靠盟友，直接係將佢推俾俄羅斯。咁呢個係咪又係對於美國即係制定即係、就是、要考慮美國利益嘅人，佢哋樂意見到嘅一個 scenario？ 所以頭先阿朱仁講，我覺得即係係合理嘅，但係唔會唔發生呢樣就唔敢即係唔知啦。咁個合理嘅地方係咩？就係、是、我而家做咗咁樣噶啦，即係啲人同我傾曬嘅。你夠僵，你咪一次過你即係 U turn 咯，你 flip over 咯，你 flip 咗咁，以後有冇人信你先嚇？咁即係可以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去睇。但咧，蓬佩奧而家佢講嘅嘢唔係最重要，講嘅係佢講嗰個態度係最重要。 嗯， 就係佢 show 到俾你睇，佢唔驚嘅原因係咩咧？咁你要估啦，係咪啊？譬如話佢真係要扮出嚟嘅愛，即係冇所謂嘅。 啊，係究竟佢係唔為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嘅未來驚，定係佢自己嘅未來咧？ 係啊， 因為如果講到話，如果美國現今嗰個外交政策係有延續性嘅話咧，咁、就係代表咗話，其實到下一屆就算 Biden 贏咧，佢都係有路。 但 係因為佢就係做一個佢就係做軍師㗎啦。 即係 雖然佢係共和黨。 譬如話你係嗰個美國外交政策，甚至係內政啦，有啲嘢佢總統係改唔到嘅。無論就算 Donald Trump 或者即係譬如話呢、這個美金嗰個發行嗰個方法，咁共和黨有邊人以前做過用行呢個金本位，行翻返去金本位噶嘛？咁呢個係唔可能嘅，即係如果你行嘅話，嗰人一俾人暗殺嘅啦嚇。有人要挑戰呢個美金嘅霸權地位，我唔理你邊個做奧巴馬做 Clinton 做拜登做，都唔可以容許呢樣嘢發生。因為點解咧？其實美國而家嗰個 即係人民嗰個生活水平咧，係靠呢樣頂住嘅啫。 嗯， 因為根本如果你話真係行翻嗰個根本位咧，即係美金根本就即係可能收皮 都唔夠，都唔夠黃金， 唔係都唔夠黃金係嘛？ 真係， 我懷疑個 Fort Knox 入邊根本冇黃金㗎，即係呢個我個人O K。 同埋有一樣嘢我哋可以睇得出，就係就算係 Trump 佢自己啦，佢要 flip 奧巴馬嗰啲國內 domestic 政策咧就容易，但係咧如果講話外交政策，其實佢都係需要幾年。即係例如話對華嘅貿易戰咧，其實佢係上任兩年之後先慢慢成型嘅，先話慢慢成型咁 傾咗一排嘅，即係摸底先，即係究竟譬如中國嗰個真正嘅意圖係咩嘢嚇？後邊我哋點分析咁樣？咁拜登佢講啲嘢咧，我就覺得咧，其實佢係譬如舉例咧，佢即刻取消對中國嗰個關税咧，我係覺得佢係衝口而出嘅，即係呢個人講嘢其實好多時都唔經大腦噶嘛。一件咁重要嘅事咧，即係除非你有一個好強嘅，譬如即係一個論據啦，譬如 行政命令唔通 行政命令咁樣啦嚇。咁當然我唔可以排除。 就算佢有行政命令都好啦，有兩個有眾議院參議院，其實眾議院參議院咧都有共和黨人喺度啊。 唔係，而且喺參議院 most likely 共和黨係會佔多數噶嘛。 係啊，如果咁嘅話，其實 Biden 佢有啲乜嘢好，即係喺呢一方面好決斷性啊，好關鍵性嗰啲議題，其實。他自己都不可以簽那麼多行政命令，因為如果他是好像 Donald Trump 那樣不斷地簽行政命令的話，其實那些人就會當他、就是、 又來多一個 Donald Trump， 但是這個 Biden 他只不過是一個民主黨式的 Donald Trump， 是啊 那其實民主黨人都是不喜歡 的，不喜歡的。我們說回台灣問題，很明顯現在即 他要繼續這種的形式關係，有些人就會怕，甚至台灣可能有一點怕，你這個拜登一上台會不會買了台灣豬仔呢？這樣咁呢個情況咧就唔同1949年嗰陣時候咧，就係美國對中國嗰個態度啦。當其時未發展到就係美國要同呢、這個即係蘇聯，佢要喺嗰個冷戰上面對抗。就算而家冷戰過咗啦，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是美國太平洋佢嗰個軍事嘅影響力，佢嘅基地喺邊度？咁我哋阿張玲之前已經提過嗰三條島鏈嘅問題。第三條島鏈喺台灣度嚟噶嘛？個島鏈唔係淨係純粹美國問題，佢牽涉係南韓同埋日本嘅安全。因為如果呢個台灣嗰個情況出現變化，日本係第一個要諗一樣嘅就係我哋點應對呢個問題先。 係啦，首先點樣守住嗰、那個即係嗰個海域嘅絕對控制？ 佢冇得守噶啦！如果你台灣你係即係中國係攻佔咗，日本冇得守噶。係 啊。咁所以先會出到民主黨會有一個鷹派嘅國防部候選人，講到明話要制定一個方針。 所以佢去講話你到其實拜登上一個 U-turn 賣 Q 咗你台灣咧，咁我覺得就喺地緣政治方面係冇可能，因為呢個唔係純粹佢個個人想唔想嘅問題，就係、是、因為如果台灣係俾中國攻佔咗之後咧，咁美軍嗰個防守嗰個策略啊，係要完全改過曬嘅。 咁會受到好多軍方嘅阻力， 係啊！你成個嗰個部署嘅計劃係要改過曬噶嘛？譬如舉間例啦，譬如你收入中國情報，咁點即係要點做法咧？要點啊？沿海嗰個係咪你要褪後咧？ 係咯， 係嘛？咁成個部署你要改曬噶嘛？就唔係一個你話我撳個掣即係就可以解決到問題，所以就件事唔係一個。即係一個人可以決定到的事嚟咯，所以睇呢事咧，即係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嘅，就係佢美國本身佢一個咁大嘅超級一個，即係全世界唯一嘅超級強國，佢有好多 constraint， 佢好多制約咧，唔係一個人可以即刻改到嘅嚇。咁呢個就係即係對呢件事啦。咁但係至於阿蓬佩係點樣咧？咁我覺得咧，其中一樣嘅好個指標就係咩咧？就係譬如呢一兩日即係好快見噶，就係美國國務院就香港今日呢個事情。即係呢班偽民主派，佢哋去即係俾人掃地出門，佢哋點出聲法？拜登嗰邊講唔講？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嘅。 咁啦，就我覺得好有可能會講，同埋其實睇翻呢兩日發生緊嘅事咧，就算係 Donald Trump 佢係輸啦，我諗佢輸之前咧都會咧建立到好多 Biden 係要 take 好多 efforts。 先至能夠去改變嘅嘢， 即係話俾好多蘇州。 佢亦都唔會話即係咁順攤咯，即係話順利交順利移交個政權俾你，佢一定玩到你殘嘅。 玩到你殘啊！最緊要就係你一上台，如果林鄭月娥要捽我啊，捽你先，係啦。咁所以我認為呢，其實呢幾個月好呢今個月啦，好多 呢三個月啦， 會出現好多意想不到嘅加速情況。 佢當初應該有可能喺呢個中國問題上面，佢會加速嘅。 再玩嘢，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雖然唔夠時間，但我哋提睇就係點解會喺突然間撤換咗呢個國防部長啦？咁而家我哋即係好難去依靠嗰啲美國傳媒咧去分析呢件事嘅。譬如就算而家睇 Fox 都唔掂噶啦， 唔得， 都唔得噶啦。所以我就寧願唔睇啦，我就寧願就係用一啲即係比較簡單嘅邏輯嘅推理去睇。因為呢個 Christopher Miller 咧就佢專長反恐嘅。咁換言之咧，就呢個國防部長咧，就應該佢係對內多過對外嘅。而事實上，你而家唔見到一啲好嚴重嘅國外嘅挑戰啦，嚇喺呢個 moment。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調動嗰個質線 case 有一啲大型嘅騷亂嘅時候，點調動嗰個國民警衛軍？ 嗯， 嚇咁呢個人應該係佢個專長嚟嘅。咁點解炒呢個 Mark Esper 呢個艾斯帕？又或者傳言之中有好，即係有一啲相當多部分嘅官員咧，佢哋而家係辭職嘅。咁好明顯咧、就是，阿當心使唔咗佢，即係叫佢做某一啲嘢嘅時候，佢做得唔好，或者唔想做， 又或者呢個時候要有個。係啦，又或者一個時候要一個新里程啦，即係 Donald Trump 係佢喺行使佢嗰、那個點講啊？佢係佢未來一個月嘅政策啦，即係個留守期嘅政策咧，可能就會有啲新改動。而依班人就係唔啱嘅，係 呢班人即係唔啱做嘅嚇，或者唔想做或者 hea 做嘅，咁佢而家要即刻好果斷地去處理個問題啦。咁但係做唔做到係另外一樣嘢啦。但係核心問題咧就喺邊度咧？就係、呢個司法部長，因為司法部長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佢走去授權一啲人走去查呢啲所謂嘅選舉嘅舞弊，咁啲人查唔查？查得夠唔夠快？而家係講一個快字，即係你一件事一拖長，譬如講緊拖到十月中，其實好多中即係中性人佢會 fat up 嘅，即係你喺香港你都煩啦。譬如話你講咗，我哋講咗成個月美國大選，慢慢到下禮拜啲人就覺得悶嘅啦。 係啊， 即係再講你又講唔到啲咩新嘢出嚟係咪啊？咁美國嘢都如是，咁樣可能更加如是啫嘛。除非有一啲好咩？舉個例，譬如話 Donald Trump 佢上街嘅。阿拜登佢又上街嘅，即係睇下大家邊個人多啊嘛。咁啊，大家個情緒高漲翻。但係如果你話喂大家齋講啊，咁啊唔講幾耐啊，所以一定係一啲好快嘅行為，好快嘅行動。咁個司法部長做唔做到呢樣嘢咧，或者佢決唔決心去做咧？因為唔係講緊話我做有問題啊嘛。你做咗賴嘢之後，跟住下一個上台你就孭鍋噶啦嘛。咁你要承擔嗰個法律責任，那個刑事甚至可能成刑事責任嚟噶嘛。咁你願唔願意同個老細係癲耐先？咁呢幾日就應該見到呢啲嘢噶啦。啊，咁嗰、那個艾斯帕佢唔同你癲，咁啊當初咪炒 Q 你咯，係嘛？佢夠僵噶，咁有人肯做喎而家，係嘛？咁所以成件事就係、即係未來呢個幾日應該見到啲真章噶啦，係嘛？就即係大家唔使咁悶嘅嚇，下禮拜。Hopefully 我哋可以講下第二樣嘢啦， 同埋就話即係喺個加速，我話呢一段可以話係加速期啦。加速期咧會有好多意想不到嘅事咧，就係不斷咁樣埋伏住，一爆咧就係爆出嚟，佢唔係走出嚟，佢係一嘢就爆出嚟。咁其實呢啲事咧，即係大家做下準備咁樣咧，以備即係唔好有啲咩爆出嚟。如果係燒到自己嘅話，就好措手不及咯。呢一個就係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即係 要嘅。呢個大家喺未來呢即係三個月之內，其實都要好警惕啦嚇。咁咧就有一個題目都好值得講，但係咧因為我哋唔夠時間，所以我哋略提過啦。就係而家世衞嗰度咧就有人就再提出就係嗰個台灣個會籍嘅問題。咁咧佢提出嗰陣時候咧就個世衞組織就 cut 咗啲人嗰啲直播， 即刻 cut 咗啲直播。即係世衞咧，所以話咧真係千古罪人。世衞呢個組織咧真係唔怪得之被美國喐佢。 係啊，咁另外一個即係都相當之不幸嘅信息，即係嘅消息咧，就係呢個中國嘅疫苗咧，催化嘅疫苗喺巴西嗰度咧就試驗失敗嘅。就而家一個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咧，有啲打咗中國製疫苗嘅志願者係跟住自殺。 點解會自殺咧？ 唔知喎， 真 係嗱，呢個又係要 fact check 咯。但係佢個 國家的總統，咁已經講一樣嘢，佢哋唔會用中國嘅疫苗。咁呢樣嘢我哋 firm 嘅，呢樣嘢我哋唔需要話懷疑嗰個真實性咯。但係你話佢出個疫苗嗰度，必定有啲原因令到佢有一個好充分嘅理由話俾你聽，佢唔要用噶嘛。咁換言之就係嗰個石嗰、那個疫苗嘅爭霸戰咧，應該中國咧就係輸噶啦。 同埋輝瑞藥廠尋日就已經講到明，即係唔係尋日，前日添啦，講到明佢呢個疫苗係 90% 有效嘅。始終輝瑞藥廠講任何嘢咧，都係有壓力過任何其他藥廠嘅。 咁但係你又唔好過分樂觀喎，因為點解咧？就有啲人就質疑啦，就係可能嗰個第二次嘅疫苗咧，又可能有事。係 啊， 咁 anyway 咧就係即係大家總之要小心啦，就係。 同埋就話即係個病毒係不斷咁變種，如果咪點解一單物要不斷咁樣即係？屠殺咗啲水貂咧， 因為嗰度已經中咗嗰、那個即係呢啲呼吸道嘅病毒嘛。 係啦，咁同埋就話，即係依呼吸道病毒同埋冠狀病毒係好容易變種嘅病毒嚟，咁所以即係我知道丹麥佢其實咁快要撲殺曬啲水貂咧，個原因就係防止冇 嗰度成，好似成係咪成千幾萬隻？ 係啊。好慘， 真係好慘。 即係其實佢個意思就係、是，即係當然，即係佢要賠好多錢嘅喎。其實丹麥政府，但係就話有可能，如果啲個病毒喺水貂上面變種嘅話，咁就代表咗即係 佢成個國家瀨嘢㗎啦。 成個國家會瀨嘢，即係武漢肺炎之前，就算發明咗咩疫苗都好啦，都係冇用。同埋就係話咁，就算係感染過嘅人，雖然即係武漢肺炎都係一樣可以再感染嘅病毒嚟嘅，但係佢好可能會喺第二、第三波未來嘅多重波數爆發，會發生一個幾何級數嘅災難性後果。咁所以丹麥政府先要話撲殺曬啲水貂，即係要撲殺曬啲宿主佢咯。 係啊，咁 anyway 就呢個疫苗嘅問題咧，就係hopefully 就喺今年的年尾或者出年的年初應該有一個結果喺度噶啦。咁 睇下俄羅斯嗰啲得唔得咧？ 俄羅斯嗰個唔得噶啦，俄羅斯得個就晨早已經大家都用咗啦，係咪？佢自己而家都 case 嗰個病情況都嚴重嘅， 依家都係好嚴重啊！新停課添啊，有莫斯科有一個新嘅 lockdown 政策，其實所以我覺得係唔得啊，因為如果佢得嘅話， 得就已經搞掂咗噶啦，佢會輸出嚟噶啦，即係你買我俄羅斯製嗰啲疫苗啦、疫苗啦咁啊， 會同低水冚嘅。 有一樣嘢你要同啲觀眾confirm 就係英國報紙就話咧，普京係患咗呢、這個老人痴呆症， 哇，系都唔同你讲啦，系都唔会俾你知道的。 唔系咁，你睇到咁啊手震， 真系其实系都唔会俾大家知道，因为尤其是一个 moment 咧，即系全世界，老实讲，你问中国会唔会想俄罗斯做翻战靶，梗系想啦。 系 咁更加即系普京唔冧得咯，即系单系睇咧呢一点咧，都已经估到话，即系普京有啲咩事，绝对系唔会俾人见嘅。同埋第二，俄羅斯都是一個很困難的情況底下，就是說如果拜登上翻台，民主黨上翻台，其實中國第一件事會做的，當然是想跟拜登交個政府交好，然之後將拜登政府嗰個矛頭轉移翻俄羅斯。 這個就好吊軌啊，因為咧， 好吊軌㗎。 譬如話，習近平好冧啊，普京咧又頒個獎俾佢啦，攞獎。但係咧喺兩個國家嚟講咧，一定要有一個咧就受美國把嘅。咁啊，中國嚟講，亦梗係俄羅斯受把好過我自己受把啦，係咪啊？所以呢個就好矛盾。但係普京亦都唔會唔知， 再更加唔冧得，至少唔可以俾人知道佢冧。 係啊，所以即係呢個佢話：，我寧願同中國搞軍事聯盟。咁但係中國又諗下，咦？如果同美國 friend 又唔係同你搞軍事聯盟喎，係嘛？即係所以有陣時啲嘢咧，即係你諗落去咧，就其實大家都係好蠱惑嘅嚇。咁但係邊個即係奸到最後咧？咁咁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啦！ 真係我哋係冇辦法 predict 到噶啦。 係啊，好啦，咁跟住咧就有阿 Joe 會同我哋講一講咧，就係呢個 BNO 啊資格，大家唔使驚啊，唔一定有 BNO， 係有 BNO 資格，而你自己有你嘅親屬咧，都唔需要一定有 BNO 嘅，就可以喺明年嘅一月開始咧就申請呢個英國居留。咁大家好值得，好值得去聽呢、這個。即係呢一節嘅個原因好簡單，你無論你對譬如香港前途點諗，無論點樣你而家係需要去做一個plan B， 去方便自己 just in case 啊，有啲咩嘅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 實行到嘅， 唔需要臨急 手足無措， 唔好臨急臨忙手足無措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得落嚟再聽聽下一節嘅節目。